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沈四一向以为他足够了解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想要的就是永远闪耀在聚光灯下，仅此而已。突如其来的一封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他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如宿命般无助，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时间非黑即白，但他努力寻找能够逆流而上的灰色地带，只为与那女人相遇。欢迎收听作家安逸最新幻想力作《寻找时间的灰度》，演播刘宇阳。 没想到一切会如此顺利，徐志一边开车一边忍不住瞟了沈思一眼，轻笑道：幸亏我帮你把行李都处理掉了，不然白带了。喂，沈思还没有从刚才的震惊中缓过劲儿来，他将脸贴着车窗，玻璃被阳光晒得发烫，缓过他冰凉的面颊。沈四无意识地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普通的、快乐或忧愁的人们。其实当时他很怕，他早已无数次从预言师的口中得知那病毒有多强大恐怖，而他会被病毒摧残折磨到痛苦的极致后死去。尽管穿了防护服，但是他还是很怕。站在林一鸣眼前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活的、会呼吸、有心跳的女人，而是铺天盖地的病毒布下的天罗地网。他被网在中间，动弹不得。然而，他知道他不能退缩，不能怕。一旦他认怂，露出了马脚，徐志一个人是应付不了的。那一刻，沈思觉得他的演技也没有那么差了。至少，徐志一没有看出他的心脏急速的跳跃，他隐藏得很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得回去，回上海，回到我的实验室，我不能放任病毒在外面停留太长的时间。徐志仪很认真地表态。你是迫不及待想要知道这病毒到底有什么猫腻吧？沈思回过神来，拆穿徐志仪的义正言辞。就像小孩子收到神秘礼物，当下即刻马上就要拆开。对，多忍一刻都是煎熬，徐志仪坦白道。可惜我只能坐最晚的航班，你也不想被围观对吧？我可以自己走，用完就扔，你当我是厕纸啊？沈思转过脸看着徐志仪认真开车的侧颜，他的侧面的轮廓比正脸更加的锋利，刀削剑客一般，比平日看起来更严肃了几分，难怪他在学生中有女魔头的称号。我们一个在头等舱，一个在经济舱，和分头走有什么区别？徐志仪叹口气。我们不是 partner 吗？当然要步调一致了。沈思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嫌弃过。徐之仪还想争辩，但是一侧过脸，看到沈思紧紧抿着的嘴唇，他呼出的热气扑到他的面颊上，真实而热切，他突然心软了。徐之仪想起那个晚上，沈思寂寥地看着飞雪说：我只是一颗普通的石头，我所有的光芒，都是不了解真相的人们投射在我身上美好的幻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粉丝与明星不也是这样的关系吗？众人眼中光芒万丈的他，嚣张霸道，固执地虚张声势着，但骨子里其实他是害怕被抛弃吧。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接下来交给我。沈思突然就笑了起来，徐之仪果然是属荔枝的，外硬内柔，表面拧巴又难看，内心却白盈盈，不失温润。徐之仪去离机场最近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开了一间总统套房，这里有给名人正要准备的专人入住的通道，可以避免沈四被人围观。徐之仪将装着病毒的密码箱锁进了保险柜里，又独自去把租来的车还了， 最后折返回酒店26楼的贵宾专用餐吧。接到徐志怡的电话后，沈四又打了一个电话，才从房间进入餐厅，选了最角落的位置。沈四付小费超级大方，外加自带光环，竟然鼓动服务员从楼下中餐厅搬来了一大桌广式下午茶。这家餐厅的下午茶是全广州最好吃的。他殷切地敲了一下桌子，对徐志怡介绍道，从早上开始就滴水未进、粒米未沾的徐之仪，看着满桌热气腾腾的食物，一向黑森森、雾蒙蒙的眼睛都亮了几分。喂，沈思，你就不怕服务员把你卖了？徐之仪塞了一只 Q 弹软如的虾饺进嘴里，烫得尾音一下就含混了。能在这一层工作的人都不会多嘴。沈四舒了口气，揉了揉太阳穴，整个人很没形象地瘫在椅子上，长腿尽情地舒展开。徐志怡不断地往嘴里填食物，他吃得很秀气，一小口一小口，却连绵不绝，筷子几乎没有停过。沈四含笑地望着徐志怡，偶尔加一筷子绿油油的芥蓝。你怎么不吃啊？徐志怡用筷子点了一下被他风卷残云后的各色蒸蛤。我能吃吗？我好几天没有去运动了，一回上海就会被狗仔围追堵截，如今风口浪尖，他们恨不得把我拍得丑态百出呢。说着沈思戳了戳自己轮廓分明的腹肌。放心，你的脸360度无死角，谁能把你拍丑也是摄影师有这个本事。徐志怡笃定。你360度观察过我？徐志怡将脸凑到徐志怡的眼前，故意暧昧地冲他挑眉。你正要骂沈四是老孔雀，一道浓重的阴影突然就照在了徐志怡的头上，熟悉的声音从上方响起。雪若雪若，徐志怡和沈四同时抬头，一个斯文清瘦的外国男人正眼带惊艳地站在桌前，含笑地看着徐志怡。他穿着亚麻灰的西装，没扣扣子敞开，露出了质地柔软的白衬衫，略灰色的眼睛里有掩饰不住的惊讶。 Sarah, I'm not dreaming, right? 他继续轻唤着，还故意揉了揉眼睛。 No, it's a real dream. 徐志怡停下筷子站了起来，微笑着看着对方。男人上前一步，难掩激动地用力拥抱了一下徐志怡，两人开始用英语交谈了起来。然后两人几乎同时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怎么在这儿？然后又一起胡乱笑了一番。接着男人先说他是来广州出差的，和美国一位经济部的要员一起来参加一个国际金融论坛，而徐志怡则告诉对方他已经回国了，在上海一所大学里做研究，还是研究病毒。一低头，他看见男人右手无名指上的戒指。哇，恭喜你结婚了。男人故作遗憾地笑了笑，等不到你，我只好结婚了。然后他拿出手机给徐志怡看着他妻子和女儿的照片。徐志怡淡笑着寒暄，哇，你就不怕我看了嫉妒？男人亲昵地将手搭在徐志怡的肩头说，结婚生子这种俗事你才不会羡慕呢，你有病毒就够了。徐志怡被噎了一下，睫毛垂下又扬起，笑了。两人就这样站着，又聊了一些分别后的情况和一些共同认识的人，足足说了有十几分钟。他那双含情脉脉的灰绿色的眼睛始终停留在徐志怡的身上，好像他的眼睛里可以自动过滤除了徐志怡之外的所有事物。沈四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徐志怡的反应，他从头到尾的表现都很奇怪，即便是话语里表现出的热烈和欢喜，那双黑雾雾的眼睛里始终是克制冷静的，像中年蒙着一层细灰的黑宝石，让人看不清真相。这时有服务生过来轻声提醒男人，他的同伴在催他。男人这才慌忙对徐志怡说，你的房间号是多少？我开完会来找你。徐志怡很抱歉地一摊手，说自己今晚就要离开了。男人忙低声央求，说是他从地球的另一端飞过来，就不能为他多待一个晚上吗？徐志怡摇头，说自己必须返回上海。男人突然有些负气，你还是老样子，你的试验就那么重要，几个小时也不能耽搁，哪怕让我请你吃一顿饭你再走也行啊。不好意思，有人在等我。徐志怡抱歉地一摊手，除了病毒还有谁在等你？你打算这辈子都在实验室过了？ 男人原本温柔含情的绿眼睛变得有些急躁，显然被徐志怡勾起了很不好的回忆。徐志怡静静地看了他几秒钟，笑了，偏过头看向沈四，继续说：你能放我和老朋友一起去吃顿晚餐吗？男人目光一凝，看向沈四，自他的视线里一出现徐之仪，他便没有再注意过旁人，此刻发现沈四，才恍然从久别重逢的梦中醒过来。他急忙收敛起情绪，四平八稳地向沈四伸出手，用拐得不成调子的中文自我介绍：你好，我是 Lance Zero 的老朋友。沈四起身，伸手与他轻轻一握，用他自娘胎里带出来的纯正的伦敦腔说 Kelminick I'm her。 他突然不怀好意地瞄了一眼徐之仪，尾音一转 Partner。 Lance 细细地看了沈四一眼，脑子来回转了好几个圈，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你是哦，那个歌手，最近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天天是你拍的广告。他下意识地哼了几句广告里的旋律，那是沈思为这支广告写的歌。接着他有点不可思议地看向了徐之仪， Zero 怎么会是你的 partner 呢？沈思不顾徐之仪威胁的眼神，稍包地笑了起来，床上的那种。 Lance 恍然大悟，脸上的表情控制不住，暴露了他心里正在抵挡八级地震带来的冲击。所以他没有办法和你吃晚饭。沈四很有礼貌地鞠躬致歉，然后以一种熟不拘礼老朋友式的神态冲着 Lance 眨眨眼睛，有时候我稍稍比病毒重要一点点，请帮我保密，你知道狗仔都很。 Lance 忙点头，然后很认真地看向了徐之仪，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这时服务员又来提醒， Lance 只好与徐之仪再次拥抱，然后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徐志怡松了口气，坐了下来。400万，你不谢谢我？ 谢你什么？ 徐志怡故作不懂。 谢我替你在前男友面前撑场面啊。 沈思果断地轻轻拍了一下桌子， 这小子太嚣张了，看死了你没男人要。 人家可没你说那么难听啊。徐志怡顿了一下，将一只牛肉丸夹到了盘子里，牛肉丸冷了，上面凝了一层白色的油。 徐志怡，你到底准备怎么谢我？ 你不是说了吗？床上。徐志怡斩钉截铁地把那只滑溜溜的牛肉丸戳得四分五裂， 那岂不是让你占我便宜？你想都别想。 沈思猛地一摇头，伸出食指在徐志怡面前晃了晃， 你赶紧回实验室，赶紧和病毒大战300回合把它解决了，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 徐志怡不吭声，埋头继续戳肉丸。 是谁拖累我坐最后一班飞机的？ 沈思被噎了也不介意，他已经知道徐志怡面冷心热，转而继续八卦。 想不到啊，你也谈过恋爱啊？ 我又不是尼姑。徐志怡拿沈思早上的原话奉还。 你怎么伤害他了？小伙子到现在还耿耿于怀的。 沈思拿出狗仔队的精神。 是他甩了我。 哈？那为什么他的语气像个怨妇？徐之仪沉吟了片刻，那些失恋时候的伤痛早就被实验室里无数通宵熬夜给冲淡得没有踪影了。他甚至想不起 Lance 与他到分手时一边做实验一边掉眼泪时候的心情了。 徐之仪平静地说，我太忙了，时间都耗在实验室里。 一开始他也会在实验室楼下等我，偷偷送杯咖啡，送只甜甜圈或者一个小玫瑰，但是渐渐的他受不了无止境的等待，也受不了只能在实验室间隙与我见面，更受不了我觉得与病毒约会比跟他见面重要。我不善交际，也无法融入他的朋友圈，有些场合你知道是需要带女朋友出席的，他没有，只能找别的女孩子应付。渐渐的用来代替我的女生就真的代替了我。徐志怡目光温柔地看着被筷子捣成了糊的牛肉丸，好似那就是他过去的爱情。 你的前女友呢？为什么分手？是你太花心？ 徐之仪掩饰性地转移了话题。 和你一样。沈思愣了一下，还是回答了。 和我一样？搞科研呢？ 徐之仪有些懵。 和你一样，我也是被甩的对象。沈思轻嘘了口气。 你被甩？哪个女人见了你不是像春天的猫？ 徐志毅不信，他双手化爪塞到腮边，猛地向前一扑，同时张大了口，嗷呜地叫了一声，做了一个猛虎扑羊的动作。难得看见徐教授万年不调动的脸部肌肉这么的活跃。他斜斜的椅背一靠，漫不经心地回答， 谁愿有一个随叫随不到的男友啊？ 沈四的前女友娜娜曾经是他的一名粉丝，一家周刊的娱乐版记者，他做了很多让他感动的事情，费尽心思追到了沈四。他们每次约会都匆匆忙忙，遮遮掩掩，永远都只能在酒店或者家里。一开始娜娜觉得躲过公众的视线，见缝插针的约会很刺激，甚至新闻发布会上彼此交换一个只有他们俩能意会的眼神都让她满足。想到万众瞩目的男人成为了自己的独家专属，娜娜曾经告诉沈四，梦里也是会笑醒的。但是渐渐的她开始焦虑，就像一掷千金买了一辆豪车，却只能深藏在地库里，不能开出去炫耀兜风，甚至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反而更憋屈，还不如从未有过。那时候正值沈四的事业上升期，住在北京，一年只休息5天，300天都在工作，有200多天他在北京以外的不同城市来回奔波，赶不完的通告，录不完的歌，拍不完的广告，还有数十场全球巡演，各种商业代言活动，还偶尔需要在电影里露露脸。一开始娜娜总是配合沈四，找各种采访的机会，希望能够与他的时间同步，但是时间一长，她发现自己用尽全力也无法跟上他的节奏了。沈四实在太忙，忙到他的生日、各种纪念日、节日，甚至他生病入院、最爱的奶奶过世，他生命中重要的不重要的日子，娜娜需要他不需要他的日子，他都无法赶到。他永远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喝咖啡，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他走到哪儿都要冷冷清清，而沈四却每天鲜花着锦，被各种爱慕的目光包围着，走到哪儿哪儿就引起轰动。沈四一直被人追逐，而娜娜也一直踉踉跄跄地跟在他的身后，和那些追逐者并没有太多的区别。娜娜甚至觉得自己是送上门的便宜货，才这样让人不珍惜。她越来越累，越来越孤单，越来越自卑。每次看电视遇到记者采访沈四的感情问题，他都会很温柔地对着镜头说，如果有一天我遇到那个令我心动的女人，我愿意为她付出我的一切。娜娜总是默默在心里补上一句，除了你的时间。有时候她又在想，也许自己不是真正让她心动的女人，她提出过很多次分手，每一次都是沈四苦苦挽留。最惨烈的一次，沈四甚至表示愿意对公众宣布他们的关系。沈四激动地掏出手机，当即就打电话给一个认识的记者，但被周文花钱封住了记者的口。周文不断地在中间调停，不断地逼娜娜做出妥协。作为明星，永远是单身更能令粉丝痴狂，公司绝不允许沈四私自公开恋情。最后一次，娜娜喝醉了，跪在地上哭得满眼是泪，哀求着沈四放她离开。他说， 你根本不需要我，你需要的只是你的事业。 说到这里，沈四一直平静的语气突然有了片刻的凝滞，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幽深而孤单的夜里，又看到了那张凄苦而决绝的脸。 是我对不起他。 后来呢？徐志怡忍不住问。 后来我们就分手了。他永远不会知道，那些他以为短暂的约会时光，我是付出了什么去换的，去协调，才艰难挤出来的。他也永远不会相信我曾有多么需要他。每次面对镜头，我总是觉得他在对面看着我，我才能从疲惫不堪的状态下鼓起勇气继续。 我理解，每次在实验室里，我想到有 Lance 在宿舍等我的时候，我也觉得分外踏实。但你必须承认，如果没有感情的羁绊，我们工作的时候能更专注。沈思吸了口气，被徐志毅语气里那种坚定所镇住。是的，后来分手后，他用了200%的精力来工作，效果出奇的好。 想想，你和我倒是般配，都这么忙。 对，永远没有时间见面，老死不相往来，绝配。 徐志毅木着脸，字字铿锵有力，简直像在念一段咒语。别说的你这么清心寡欲，你不是喜欢你师兄吗？沈思突然想打击一下对面看起来绝情寡欲、坚不可摧的女人。咦，你看出来了？徐志毅抬头看了一眼沈思，目光微闪，瞎子都能看出来。沈思本来想说你师兄也喜欢你，可是话到嘴边不知怎么又改了口。你怎么不追啊？表白过了，而且很多次，完全没有起作用。他当我开玩笑呢。徐志怡叹了口气，喝了口茶，承认自己的失败是需要润润嗓子的，不然喉咙有点涩。那你认真点啊。沈思见他漫不经心，忍不住替他着急。我是认真的呀。那就用力继续追啊。沈思恨铁不成钢。算了，感情不可强求，别到头来连师兄妹也做不成。何况不管我有多么喜欢一个人，想要让我费尽心思去追求，我都不愿意，我耗不起这个时间和精力。我认为每一个人的精力和热情都是有限的，一个人的一生只能有一个最强烈、最狂热、不惜为之付出生命的目标，其他的一切追求都要为之让道。倘若我能拯救爱情，那还怎么去追求我的大道呢？徐志毅，你这是什么道理啊？难道不打一辈子的光棍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沈四嗤之以鼻，谁说我要单一辈子？难道我不能等别人主动爱上我吗？守株待兔多省力啊。徐志怡用看白痴的眼神看了沈四一眼。你这么古怪拧巴的一棵树，有哪只兔子会蠢到撞上树来？沈四托腮长吐了一口气，表示不能理解。所有的爱情都是其中一方突然头脑发晕闷头撞上去的，何况守株待兔就是守的蠢兔子。还不够，这兔子得又蠢又瞎才行。沈思机笑道。那你可千万别爱上我啊。徐志怡毫不介意，慵懒地往后一靠，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含在双唇间，低头继续摸打火机。那除非我真的又蠢又瞎。沈思负气地将禁止吸烟的牌子拨到了徐志怡的眼前。不能抽烟，那我们回房间睡一觉吧。徐志怡悻悻地将烟又塞回了皱巴巴的烟盒里，对着空气吐了一口莫须有的烟。沈思摇头，你少占我便宜啊，口头的也不行。徐志怡那双总是雾蒙蒙的黑眼睛里笑意一闪。沈思起身，果决地只留给徐志怡一个背影。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飞速发展，互联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很快，一个叫阿辉的网络虚拟人物出现了，他能解决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慢慢的，居然实现了一些人的愿望，但是危险却来临了。开始有人离奇死亡，死者生前的上网记录却被删得一干二净，让调查者无从下手。凶手究竟是谁？危险是否继续蔓延？敬请收听科幻小说剧《生命之网》，作者郑钧。见到杨真后，苏亚军把前因后果细说了一遍，然后让他看电脑里的交谈记录。杨真一页一页地看着，笑得合不拢嘴。 头一次见到这么变态的人。 谁？我？ 当然是你呗，自恋狂。瞧这句，他有什么？不就是脸蛋漂亮点吗？到处用自己的长相骗人，有什么本事？我说苏亚军呢，你真以为有人把你的长相当回事啊？ 我那是角色迁移啊，我总得给这种嫉妒找些理由吧。 找什么理由啊？嫂夫人我又不是没见过，那么出色的鲜花插在你身上，别的男人嫉妒起来很正常吗？ 什么意思？什么叫插在我身上？ 这时杨真面前的指示板亮了起来，他看了看上面显示的数据，摆了摆手。 行了，不开玩笑了，你回去吧，一切都布置好了。 什么？这就让我走？我研究过许平和魏恒两个案例，从用户向阿辉透露自己的想法到这些想法变成现实，中间都没超过一天，一天之内就可能会有人向我下手的。 哎，你看刚才还假装英雄，这会儿现原形了不是？你要走出去自然而然的活动才能吸引别人啊，总不能在公安局里左右耳吧。我们的安排不会告诉你，但肯定已经对你严密保护了。再说如果出了问题，我作为负责人要受处分的，3年内不能晋升。为了你的一条命耽误我3年的前程，我不会那么傻吧。好了，回去吧。如果被假阿辉们发现在侦查局待了很长时间，你这诱饵就不灵了。 说的也对呀、啊。 有一个问题，你可得说实话。咱们都是学这行的，自我防御心理最好别有。告诉我，你这样热情地研究阿辉问题，除了公民义务外，有没有怕他抢你们饭碗的嫉妒？ 当然有啊，阿辉早晚要抢掉不少心理医生的生意。要知道心理疾病患者大多怕跟人打交道，非到不得已不找心理医生，有这样的网上医生又不花钱，他们当然更乐意向他请教啊。不过呀，真推敲专业技术的话，心理疾病主要是从人际交往中产生的，最好还是由人来医。阿辉的咨询总是隔靴搔痒，要是把这个想法也加上，我关心这件事，公民责任占70%，嫉妒心占30%吧。 总之你还是个好人吗？ 当然，总得给我留点自我防御的借口吧。 两个人在说笑中告别了。杨真对苏亚军参加调查有顾虑，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担心苏亚军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提供些片面的资料。苏亚军来到院里停着的轿车旁，打开车门，坐到司机的座位上，拿出钥匙，忽然想起了 电影中常见的汽车炸弹的谋杀方式。守在钥匙孔前犹豫了好一会儿，才一闭眼把钥匙插了进去，车子的引擎欢快地唱起。 我也真是好笑，这辆车子一直停在侦察局的院子里，难道会有人疯狂到这儿来下手？ 苏亚军开着车驶向公路，一路上尽量放慢速度，寻思着如果有人驾车冲过来他好躲闪。他回头望望后面，并没有什么车辆跟上来。 我是不是应该到僻静的地方去？繁华闹市里没有人会下手行凶，我这番苦心岂不是白费了？ 苏亚军又开车回到治疗中心，出于环境方面的考虑，心理治疗中心安排在一个交通死角。夜晚一到，偌大的院区里许多地方都没有人迹。苏亚军向妻子告了假，然后锁上车门走向自己的办公室。他几乎是三步一回头， 奇怪，一路上也没发现任何车辆和警员在跟踪我。怎么，杨真难道没有意识到我面前的危险？还是他不太相信我的判断？ 突然腰间的手机响了起来，吓了苏亚军一跳。他定了定神儿，才掏出手机看了看来电显示，原来是百家乐网上超市打来的核实电话。 您好，这里是百家乐网上超市，根据您家用电脑管控中心设置的默认值以及您家最近一段时间的消耗状态，您家目前需要3公升牛奶、7000克食用油、1000克盐、5000克鸡蛋，请您及时确认，以便我们按时供货。 我恐怕应该多打几次电话，如果那个暗中潜伏的人确实有神通，可能会从这些电话中得知我在这儿。诱饵嘛，当然要多暴露才行啊。 苏亚军走进办公室，左一个右一个地打起电话，每打一个电话都不忘向对方说自己还留在办公室里。打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发生，苏亚军又觉得没意思，便打开桌上的电脑，忘了自己已经将阿辉网站设定为浏览器的首页。结果当阿辉那半阴不阳半男不女的面容跳跃到屏幕上时，苏亚军吓得从椅子上窜了出去，好一会儿才镇定下来。这时苏亚军待的这幢楼里面已经没有人了，前楼那边是昼夜门诊，里边还有人值班，后面是住院部，但在这里呼吸声都像是拉风箱。苏亚军抬起手，再次用魏恒的名义与阿辉谈谈，忽然一阵疲惫感无法抑制地升了起来，连日来费心费神，他确实有些支撑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集中精力应付阿辉层出不穷的个性检验，怕功败垂成，就离开阿辉网站，随便在收藏夹中点了个网址。那是一个提供全球暗拍功能的网站。所谓全球暗拍，就是电子商务中形成的一种商业机制，是一个买方出价的竞拍系统，单个买主可以自己确定一个价格，在网上发出邀购，全球各地的卖家都能看到这个价格，有中意的卖家会与买家接洽，任何他人包括提供服务的网站都不知道双方的成交状况。苏亚军闲来无事，想在这里消磨些时间，便随意发出一个邀购买单，以1000元人民币买一辆全新的奔驰。发完这个近乎游戏的买单后，他便开始浏览网上的拍卖商品展示。没想到才过了1分钟，消息传来，竟然真有人愿意以这个价格出卖一辆奔驰轿车。情况说明栏中标注着绝对新车，抵债物品，急于变现。苏亚军一阵惊喜，再看一眼下面著名的卖家地址，马达加斯加的马纳卡拉市。就这样 苏亚军在网上游来逛去，差点忘掉自己面临危险，直到一阵风把半场的窗户带下，才把他唤醒。 天哪，原来等着挨刀也这么不容易啊！是不是阿辉又对魏恒没兴趣了？怕什么，该来就来呗。 决心一下，苏亚军抓起外衣披在身上，大步走出门去。医院停车场里果然一个人都没有，停车场里大部分灯都关了，稀疏的几盏灯给苏亚军拉出长长的影子。苏亚军尽量放松着精神，独自走向自己的轿车，掏出钥匙。在那一瞬间，他又想到会不会有人安放汽车炸弹。一串脚步声骤然响起，在静得可怕的环境里十分刺耳。一个黑影从另一行轿车后面闪出来，飞快地扑向苏亚军。由于那黑影背着光，苏亚军无法看清对方的模样，只瞧见他的手里似乎抓着一只瓶子。苏亚军反倒一下子平静了许多，他本能地握紧拳头准备反抗。就在这时，一束手电光骤然亮了起来，照在那个黑影的脸上。 警察，把头绑好，蹲下。 张继东的声音像打雷一样在停车场里爆起。接着张继东和杨真一起从隐藏处跳了出来，那个黑影见事情败露，转身就跑。苏亚军离他最近，抢上去伸手一抓，竟抓住了那个人的衣角，但被他用力挣脱了。那个人冲向车库的大门口，迎面伴随着砰的一声闷响，一张大网在空中展开，向黑影兜头盖顶地照下来。那是刑警队专用的网枪，涂着粘液的网子可以束缚任何一个壮汉，又不至于使他受到伤害。伴随着网枪冲过来两个刑警，几步抢到黑影旁，黑影摔倒在地，被飞网束成一个团，手里的玻璃瓶滚了出来，撞在了一辆车的挡板上，碎裂了。里面的液体溅到挡板上，一股浓烈的酸气伴随着嘶嘶的响声冒了出来。张继东跑了过去，观察着正在冒烟的车体。 小孙， 怎么，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对付我？ 你自找呗。 我自找？ 不是你以魏恒的名义向阿辉说的吗？苏亚军这家伙全凭自己的漂亮脸蛋骗人。 犯罪嫌疑人立刻被押往市刑警队，苏亚军跟去做记录，杨真则连夜赶回侦查局。信息犯罪研究室的全体人员都等在那里，他们从窗户里看到杨真的车子驶进院子，就来到主任办公室门口，用一大串兴奋的问题迎接杨真。杨真向大家摆了摆手，要信息小组的人好好休息，把几天的困乏补过来，改日还有更重要的工作。杨真交代完毕，来到顶楼休息室里，快速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上，杨真精神满面地出现在办公室里，除了刘文祥外，他分头向各个研究室的负责人了解了一下工作进度，他又打电话问了苏亚军的情况。没想到出战告捷，令这位老同学一下子变得精力旺盛。苏亚军从刑警队取证后回到医院，竟然没睡觉，连轴转地从网上搜集 IDA 问题的最新资料。 我想看看国外有没有这样的病例，现在至少英语国家还没出现，我准备到日文医学动态新闻组里调查一下。 这样吧，我想请你以专家身份正式协助我们的调查，你有没有时间和精力呢？ 当然有，而且 你也很想研究一下这个最新的病例。 知道我的想法，哈温，需要什么手续你瞧着办吧，希望越快参加工作越好，手头的病人我可以转给别的医生。 于是 杨真安排主任助理办理手续，以社会专家的身份把苏亚军请进侦破小组。到了中午，张继东打来电话，语气中有一种哭笑不得的腔调。 杨主任啊，这个犯罪嫌疑人还得你来料理才行。 啊、嗯？怎么？他那么有反刑侦经验？您是审讯高手，您不行，那我更不行啊。 不是这样，我做了这么多年警察，头一次见到这样的嫌疑人，不是头一次见到这种人。你快来看看吧，不用做司法鉴定，就是我都能断定他的神经有毛病。可我们还得从他身上找线索，你是心理专家，看看他是得的什么病。 好吧，我立刻就去。 放下电话，杨真又给苏亚军那里打了个电话，要他一同去刑警队。就是在半夜时分，苏亚军刚从那里作为证人完成过取证工作。十点钟左右，杨真处理完手边事务，来到市刑警队，苏亚军已经等在那里，一点倦意都没有。张继东正向他介绍情况，看到杨真来了，张继东立刻拿出审讯记录和调查结果给他看。犯罪嫌疑人名叫鲁卫忠，33岁，正是那个民办通海网上大学的资料管理员。某艾兰按50万分之1的相似度寻找阿辉时，鲁卫忠赫然在内，并且成为破坏学校数据库、击走一位教师、已随许平之愿的嫌疑人。看到后面那令人啼笑皆非的审讯记录，杨真也算是大开眼界。 IDA 综合症他并非全无所知，但如此症状还是头一次见到。 苏亚军，你怎么看？ 这样深度丧失自我意识的病人我也是头一次见到，希望能直接看到他在审讯时的表现，然后再做判断。这种情况光是文字记录说明不了太多问题，不过呀，最好你来，我做观察就行了。 好，我试试吧。 10分钟后，杨真进入审讯室，在主审座位背后的墙壁上，十多年刑警机关里通常悬挂着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提示语，早已被一张有关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的提示语所替代。不过看记录，杨真不用担心鲁卫忠一言不发。鲁卫忠端坐在杨真对面的椅子上，神情充满自信，脸上带着微笑，仿佛面前正有一架无形的摄影机对着自己。此时杨真才看清楚，原来鲁卫忠竟然穿着一身名牌西装，再仔细一看，正是阿辉这段时间穿的那身西装。阿辉经常换衣服，世界各大服装企业巨头要花上重金才能让阿辉赏脸，把自己的名牌穿上几天。这套西装经过夜晚的打斗，虽然有些脏乱，但鲁卫忠又反复收拾过，以保持自己阿辉般的形象。 姓名？ 阿辉。在非数字世界里，文件名鲁卫忠。 年龄？ 8岁。在非数字世界里，33岁。 8岁。职业？ 生活节目主持人，向公众提供有关日常生活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在非数字世界里， 鲁卫忠。 杨真突然打断了他这种程序化的回答，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对母子，背景是一处公园，那个活泼可爱的男孩子向画面外扬着手，做母亲的则蹲在孩子身边，用手扶着孩子的两肩。 你认识照片上的这两个人吗？ 一旁的警员把照片拿过去给鲁卫忠看，鲁卫忠瞄了一眼，向杨真点头示意。 体积较大的多媒体文件名为余威，在非数字世界里与鲁卫忠有线性包含关系，从业于金融服务业，但多年来工作单调，有欲求不满的体现，这是中年妇女常见的问题。比如您吧，在您这个年纪很容易怀疑自己的从业选择， 婚姻也会出现。 请回答我的问题。 体积较小的多媒体文件叫鲁轩，是鲁卫中的子文件，生成时间8年，学习成绩较差，原因是患有轻微的感觉运动失调症，12岁左右会自愈。 5月11日夜，你到武汉市心理治疗中心的停车场去干什么？ 等候一名叫苏亚军的多媒体文件。 干什么？ 降低他的用户界面的版本。 用什么方式？ 硝酸，直接作用于某本识别系统。 杨真身边的年轻警员忍不住笑出声来，赶紧又板起了脸。 你并不认识苏亚军，那么是谁让你这样做的？ 用户。 哪个用户？ 拒绝出示，为客户保密是我的行为准则。 那么你又是如何知道有人希望苏亚军毁容的呢？ 用户直接向我做出请求，我应该使用户系统恢复正常，清理程序碎片是我的工作范围。 这时杨真耳孔里佩戴的微型通话器响了起来，苏亚军向他小声说出了自己设定的一个问题，杨真微微点了点头。 请问你在实施毁容之前是否考虑到你正在准备做一件触犯刑律的事？毁容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情节严重者可判死刑，注意是死刑而不是死缓。 我认为我 鲁卫中的声音在喉咙里咕噜着，含混不清。片刻之后，他猛地用双手抱着头，一下下地撕着头发，好像要把什么东西从脑袋中揪出来，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隔着双向玻璃，大家都看得出他的面色变得惨白。杨真真没料到这种情况发生，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张警官，病人可能需要特别治疗，他正在开始清醒。 怎么个特别治疗？ 意识深处埋藏的判断力使他从阿慧的幻觉中清醒过来，接下来可能会发生意识混乱、自伤、免疫力突然下降等症状。不过呀，不必住院治疗，在这护理就行，具体情况我会判断，请您把刑警队的医生找来帮助我。 审讯室里，那个生活节目主持人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一个颓唐、猥琐、目光散乱的人坐在杨真对面，鲁卫中就像是梦游一般，迷迷糊糊的竟然站了起来。 在哪儿？ 杨真，审讯可以结束了，他有些支撑不住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小说剧《生命之网》，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原来你这样珍惜我，从前在热恋中都未听讲过，别说这种行火哪里留得住我，到底是为什么分手你很清楚， 如何笨到底烂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心里羡慕那些人麻木到不计后果，我